世界因为有了你。 不担心。我和幸福有约定，就算是寂寞也不离，因为思念让爱零距离。为了你，我愿意多用心照顾自己，也请你千万别忘记，我们曾和幸福 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，放马爱的中原，爱的北国和江南。面对一道雪剑锋，与无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站在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。今天是10月9号，

再说话，长留你陪我，陪着上斜坡，街灯掩阳，照你脸上，睇到你怨恨我，我冷着面，无力的发问，你怨什么？ 从未这样。共你讲着晦气话，沉在你怀抱，情焰透红火，火中你我流过热汗，彼此也快乐过，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？ 能否再讲清楚，重新再开始过，这是你心愿，长路但愿再陪我，明知我舍不得，明知你爱恋我，这是对的话，抱紧我。 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，长路你陪我，陪着上斜坡，街灯掩阳，照你脸上，睇到你怨恨我，我冷着面，无力的发问，你怨什么？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欢喜话，沉在你怀抱，情焰透红火，火中你我流过热汗，彼此也快乐过，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？ 再讲清楚，重新再开始过，这是你心愿，长路但愿再陪我，明知我舍不得，明知你爱恋我，这是对的话，抱紧我。

是一个爱情，所以生命的传说里骗了你，变得如此的美丽。就让我知道，他知道，天知道，地知道你的心。当我告诉他再不要的梦，落满山花花照不应彩衣， 给你够不够？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？ 用一生等你够不够？